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一晚嘅三不管嘅時間啦。咁首先咧有啲重要消息同大家汇报一下。咁关于民主派初选嘅安排。咁戴耀廷同欧乐轩咧就今日召开咗记者会。咁慎防大家咧就 miss 咗啊。咁我喺今晚嘅节目一开始咧就同大家报告。咁大家要记住7月11号、12号就系星期六、星期日。就是民主派初選的投票日，咁咧就時間就係由上午9点至夜晚黑9点。再講一次，7月11号、12号，今個星期六、星期日，上晝9点至夜晚黑9点。咁咧就設有251个票站服務站嘅，嗱唔喺嗰度喺裏邊有票箱投㗎，因為今次係電子投票嚟嘅，咁所以咧就嗰個係服務站嚟嘅啫，幫大家去。解決呢個投票裏邊嘅一啲疑難啦，核對個身份啦，係咪屬於該區嘅選民咁樣？咁嗱，投票須知有幾樣嘢咧，提醒大家：第一，帶同自己嘅智能電話呢、這個手機就去各區嘅服務站；第二就係要向服務站嘅工作人員咧係要出示嗰個身份證，以供驗證；第三咧就係、是。向服務站人員提供以下任何一份的證明你是該區選民或者在該區居住的一個身份文件，不一定是選民，是該區居住。一、住址證明；二、過去的投票通知或者選舉事務處網站查證選民記錄的截圖，即是說你上去選舉事務處的網站，每一個人都可以的查核自己是否屬於該區的選民，然後查完之後就將個圖 cap 低 ，cap 低之後咧喺個手機裏邊，去用呢個嘅工作人員俾佢睇睇。嗱，我上去選舉事務處嘅網站查證咗我個選民資格，嗰、那個圖就喺度啦。咁樣，咁再講一次啦，向服務站工作人員提供以下任何一份文件：一、住址證明；二、過去的投票通知或者是選舉事務處網站查證選民記錄的截圖。那投票的流程會是怎樣呢？那就大家首先就入了去那個服務站那裡呢，那是在服務站裡面的手提電話或者平板電腦下載那個投票的程式。那你自己如果有手機的話，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機去嘟那個的 QR code， 那然後輸入服務站的票站編號，在自備的手提電話或者平板電腦上面進入投票程序。那你投票就是包括你要輸入個人的基本資料和你的投票的選擇啦，譬如我在九龍東，我要投邊個？我要投胡志偉，我要投黃之峰。咁你就喺嗰個你自己嘅自備嘅手提電話或者平板電腦上邊咧，就去揀啦。咁最後尾就係由站務人員確認投票人士嘅投票資格同埋嗰個嘅身份證明之後咧，就確認同埋遞交嗰個電子選票。咁嗱，呢個嘅程序本身呢，就在不同的 office， 即是無論是議員辦事處好，或者是其他的票站，你們上去這個的251個票站分佈的情況呢，就大家可以呢就是去這個今次初選的那個你去蘋果日報，我現在這個就是一個即時新聞裡面，它就有一條link在這裡，就是叫做35家公民投票服務點 Service Point of the 35 plus Citizen Voting。 那一吸進去就是一個 Google Sheets 來的，那這個 Google Sheets 裡面就列了每一個區那個的票站的地點的了，譬如舉例東區咁樣，咁炮台山就係咩咧？如果係設佢有寫明嘅，邊一啲票站係可以用紙張投票嘅，即係唔係用電子投票嘅。 譬如炮台山長康街二十號中天樓地鋪，咁啊門口向於寶裏街嘅咁樣。咁譬如城市花園就係北角炮台山京華道富利來商場七號地鋪。譬如喺鰂魚涌嘅就係鰂魚涌英皇道695號至997號萬利廣場220號鋪。咁有啲係議員辦事處啦，有啲係黃店啦咁樣。咁有啲所以係商業嘅地址啦，有啲就係屬於呢個嘅屋邨裏面嘅。譬如環翠就係環翠村喜翠樓1137咁樣。咁就大家會睇到曬呢個251個嘅投票。咁再提醒就係咧，衞生服務界咧係有呢個功能組別嘅初選嘅。咁喺衞生服務界裏面嘅投票站咧就有三個，香港島咧就喺薄扶林港大學生會大樓地下。九龍東是哪裡呢？就是蒲崗村道89號地下禮堂。九龍西是哪裡呢？就是彌敦道229號周生生大廈503號室，佐敦地鐵站 C1 出口轉左，那就是衛生服務界的指定投票的地點。那至於初選裡面究竟那個所謂的 binding， 即是不是這個投票的結果出來是不是有約束力，又或者每一區他們之間參與初選的團隊他們的共識是什麼呢？這樣他們有不同的一個協調的結果的。根據民主派協調的協議是什麼呢？新界西和新界東是首六名的出線者將獲推薦參與官方的選舉，新界西和新界東是出首六名的出線者，但是新界東第七名的呢就會擔任後備，視乎情況參選爭取第七個議席。這個就跟新界西不同，新界西就是出六隊，新界西多了一個條款，新界東多了一個條款是什麼呢？就是第七名的就會擔任後備，視乎情況參選第七，爭取第七個議席，即是有沒有人被 DQ 這些東西呢？我想九龍東和超區呢就是分別由初選首五個，九龍東就是初選裡面的排名一至五，而超區就是咩咧？四名就是一至四嘅團隊出線，呢個就係有協議嘅。九龍西同港島就有待初選公民投票結果之後，再決定出線名單嘅數目，係未有即係未有呢個協議嘅，未有共識嘅，係九龍西同港島。再講一次，新西同新東，新西就出頭六名，新東都係，不過第七名咧就係會作為候補。視乎情況，九龍東就出頭五名，超級區議會出頭四名，剩下的九龍西和港島就未有協議的。投票結果出了之後才決定出線名單的數目，再談。而衛生服務界就會派出初選勝出者出戰一個，而今次初選裡面新界西亦都有定出一個最低的投票門檻的標準，就希望是達到48000人投票，若低過這個門檻的話就要再開會決定這個策略是怎樣。那即是說新西呢除了投那六名得票一至六參選之外呢，也都有另外一個標準，就是要希望有48000人達到這個投票最低的標準，那呢就先至這個的協議先至有效。那負責協調的戴耀廷就今天記者會就說，希望市民踴躍投票，越多市民參與，對候選人的約束規範的力量就越大，確保有關人士遵守初選協調承諾。這個很容易理解，如果我成10000人投這個區，就算你輸了你都不敢就搲爛面，然後就說、哎、我不行、啊、我一定要去選的，因為你會against的民意，那你就算去參選勝選的機會也很小。所以呢就亦都係繼續呼籲呢，就係越多嘅人去投票呢，呢個初選嘅認受性越大，而對候選人約束嘅力量越大，最終民主派呢邊能夠通過初選集中選票達到呢個目標嘅機會越大。因為我哋嘅終極係要35+，喺立法會裏面最少有36席，因為70席裏面我哋36席就係過半數。但你要記住36席都好啦， 隨時中間有一兩件被人拉走了嘛，不記得投票啊，在那裡不記得下來啊，在寫字樓睡了覺啊等等，即過去都發生過了這些事情，大家都不需要去批評了，一定會發生的。其實所以不理你35啦，總之有幾多攞幾多，唔好35加35減，唔需要再爭拗啦。有幾多攞幾多，攞到盡為止。咁你預計咗你37中間可能走兩件，38仲可以走三件。咁所以就大家記住，越多人去參與初選，集中選票嘅機會越大。集中選票機會大嘅話，我哋實現到在議會過半數的機會越大。有人就會說，喂，又會 DQ 又會成，坦白說做人都會不知多少歲我們都會死的，其實沒有人長命百歲。那為什麼你要每一天都要吃飯，每一天都要努力工作去實踐自己的理想呢？正正就是因為我們不會因為我們預計將來我們會死，我們今天不吃東西的嘛，除了減肥之外。那所以呢，我覺得不需要再拗35減又點，35加又點，甚至是我們達不到目標的，就算達不達到都好，我們都是全力以赴的，這個所以不需要爭拗，全力以赴就是我們的目標，有多少人多少就是我們的目標，是不需要說因為35減或者35加不能夠實現而我們今天放軟手腳，就是說，喂，大哥，我都不知道我何時死的，是不是我一出世就放軟手腳呢？又或者人家有一死，咁我咪每日都唔應該積極地去生活呢？所以唔需要駁斥呢啲咁嘅講法。有啲人總會有各種各樣嘅理據去 justify 佢哋叫人唔好投票，今次選舉冇用，35加唔會實現，大家發夢，不如快啲移民等等。如果你信嘅，你可以快啲移民啦，當然。但係我相信香港人經歷到今日，已經知道我哋應該要做嘅係乜嘢，唔需要多講。嗱，記住，如果你不知道那個票站在哪裡，上去蘋果日報有一條 link 的，就是民主派35加公民投票初選票站，它會不斷更新，是一張 Google Sheet 來的，不認識的或者認識的拿了下來告訴別人，多些通知自己親朋戚友，不怕拉票的，這個拉票是正常的，你幫你心儀的候選人拉多些選票，如果你好想佢代表泛民出選，你覺得咁樣先入到去先至做到嘢嘅，有用嘅，係嘛？大家睇呢個選舉論壇已經睇到尾聲啦，今晚最後一集就係超級區議會啦。咁啊，究竟鄺俊宇啊，定呢個超區坦克車咧？咁樣，咁大家就可以今晚9:00完咗呢個嘅三不管之後咧，就可以繼續喺城寨嘅 channel 就睇呢個超區嘅論壇。琴晚，大家 miss 咗嘅可以再去睇啊！琴晚就係呢個九龍西唔係新界西嘅選舉論壇，咁就我同黃傑偉做呢個提問嘉賓嘅。咁我自己覺得參選嘅候選人咧都係有水平嘅。雖然每一次我哋都有投票選出表現最佳，但係我自己心目中裏邊所有願意參加初選嘅人，去初選論壇面對質詢嘅人，無論佢背負幾沉重嘅包袱，而仍然意公開地俾大家質詢嘅，已經係贏噶啦！呢個我覺得初選我哋贏咗第一步噶啦。今次嘅論壇有聲有色，亦都睇嘅人，我自己估計超過10萬人以上睇過。四大頻道裏邊，我睇一睇嗰個 view 數，大約估計得到啦，已經超過10萬人睇過。希望多啲人喺投票之前未知道有選舉論壇嘅，話俾佢哋聽。你在這區你可以上去城寨的 YouTube Channel， 你選新界西或者九龍東，你是哪區的你可以選來看，了解多一些這些不同的候選人的表現。當然選舉論壇是其中一個參考，其中一個參考。今次的最大的分野是什麼呢？我覺得就不是 tip， 但我不是 tip， 也不是幫大家助選，當然我有心儀的候選人，但我想告訴大家，就是一個大局，今次的選舉。首先，我自己睇曬5場嘅分區直選嘅論壇嘅，最主要嘅爭拗喺個論壇上邊嘅大家嘅拳來腳往好，互相批評嘅矛頭都係第一點係咩咧？就係究竟體制係咪已經有險可守定無險可守？體制唔係淨係法治啊，我覺得包括議會。大家記住，唔係 李慧琼才是建制來的，立法會都是建制的一部分，跟司法制度一樣都是建制的一部分。而香港過去2019年就是1997年之後主權移交之後一國兩制一路崩壞的結果來的，不是原因來的，2019年是個結果來的，送中反送中，然後無窮盡的警暴，跟住包庇警察，這個是一國兩制崩壞的結果來的。如果這件事發生在1998年呢，是不會是這樣的。當時大佬鍾庭耀的民調被人干預，結果陳方安生就決定獨立調查咯，跟住咪話盧長安是不誠實的證人咯，請這個大法官黃福音出來主持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咯，請個鄭耀宗啊、陳婉瑩啊那些上去作供咯。當時我為什麼記得那麼清楚，因為我在傳媒做的嘛，日日去聽。好了，這個情況已經不復見，不復見的原因很多人說是林鄭月娥個人因素有，但是更大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溫水煮蛙，已經煮到一個地步，香港這一制已經沒有辦法貫徹自己的政治意志去做任何的事，然後完全是幕後由中共去決定。其他當然你這個每年公共財政盈餘派多少錢你繼續可以話事，但去到這些所謂牽涉到重大政治問題的事件，已經香港話不到事。這個是一國兩制實踐的結果，不是一國兩制崩壞的原因。好了，現在的兩大陣營我們可以這樣分，其實就不是什麼本土派、泛民，什麼都是假。我覺得你抹除了 label 之後，你就看看年輕的參與抗爭，在19年參與抗爭有控罪背在身的，或者是由雨傘運動開始出來拆大台的，啲年輕人強調就係咩呢？議會不是為了議會裏面嘅鬥爭咁簡單，議會鬥爭係服從於整個運動嘅鬥爭。嗱，我嘗試 articulate 啲去講出佢哋嘅路線出嚟。如果唔同意，本土派嘅朋友可以指正，即係話議會就唔係為咗個議席嘅，議會最終咧係要入去作為一個抗爭嘅資源中心，或者是一個抗爭的領域，這樣去理解的議會。所以不是只是行禮如儀舉手輸了繼續坐在投票，而是要用盡議會裏面的空間去阻撓一些不公義的，或者是利用議會的空間去達到議會外的政治目標。舉例，如果議會外的政治目標是要獨立調查警隊，這個跟當日去談緊嗰個議案，甚至嗰個法案，甚至嗰個嘅撥款要求係冇直接關係嘅。嗱，以往就係咁，以法案論法案，或者係以呢個撥款論撥款。如果今日嘅財委會係傾緊呢個嘅北大嶼山環回公路嘅呢個工程撥款咁，咁你就贊成與反對都係基於呢個工程撥款本身去反對。但是如果你是從一個抗爭的角度去看的話，我不理你這個工程本身的 rationale 我贊成與否都好，我就會利用阻撓這個北大嶼山環回公路撥款的這個程序去要求政府先去獨立調查警察，明白嗎大家？如果不是的話，就算這條公路本身的撥款是應該通過的，我都會將它攔下來。這個就是在西方民主政治裏面一個真真正正的反對派的運作了。你問他，你如果在一個很窄的角度去看，只是看那條法案，這些反對者是可能是不理性的。明明這個文件上來立法會的這份文件是講一個關於道路規劃、公路網絡規劃的一個撥款工程，咁你係咪應該以事論事，翻翻去呢個工程規劃嘅理據 ，yes or no 去投票咧？咁過去喺議會工作多年嘅人咧，就會接受呢個邏輯嘅。咁當然，因為佔少數，所有嘅反對都會無效嘅。只要政府加埋建制派數夠票，就一定過噶啦。呢個就係第二個攻擊點啦。第二個攻擊點，抗爭派就覺得，如果你繼續係咁樣一舉手就輸，一舉手就輸。如果35+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35+就不需要去，這個文件是上不到來的了。其實為什麼？因為當時如果在35+的情況下， 財委會主席如果是由民主派出任的話，財委會的主席就會告訴政府這份文件麻煩不要上來了，財委會不會討論的了。或者內會主席是由這個民主派的議員出任，或者大會主席，如果35+就是三個最重要的立法會裏面的是有法定權力的機構，即是財委會主席、內會主席和大會主席都會由泛民的議員出任。這樣的情況呢就不需要說在議會裏面，所以說為什麼爭取35+是這麼重要呢？爭取35+之後呢就不需要拉布，不需要議事規程，不需要 quorum， 不需要點票這些手段的了。但是同時呢亦都要堅守個陣地咩呢？就算唔使用呢啲手段都好，不能夠話喂而家等住個呢條公路俾佢上咗嚟投咗票先啦咁。嗱呢個就會令到兩即係喺民主派嘅陣營裏面會分裂㗎啦。如果你係堅持我要實現呢個獨立調查警察嘅，財委會主席只有一個訊息嘅啫，就算陳帆跪喺度都好，你翻去同林鄭講獨立調查警察，如果唔係冇得傾。什麼都沒得談，應該是這樣的，35+的目的是，是不是拿了35+之後，再以事論事地去討論北大嶼山環回公路的政策合理性，對不起，這個不是我們的理解來的。如果議會的選舉是服膺於一個運動的目標的話，運動目標就是聖杯來的，大家要分清楚了。咁大家就可以用呢個標準去量度，究竟喺論壇裏面嘅候選人，唔係在於衝定唔衝，唔需要跌到落去呢個 level 去討論。衝定唔衝，其實呢個我覺得係每一個人嘅佢哋自己嗰個嘅做法。有啲人可能係原本唔係衝衝子喺議會，收尾衝下衝下都衝埋啦咁。有啲可能係原本不嬲都衝開嘅，越衝越行咁樣。不過搭咗落地之後就唔係好掂啦咁。不敢再衝了，即是不同的時間裏面他們的表現都可能是不同，所以你用衝還是不衝去劃分呢，就是有時候會 miss 了。反而最重要是什麼呢？最重要就是他們對於議會內議會外怎樣配合去實現這個五大訴求這件事的詮釋是怎樣，我覺得不能逃避的這個問題。好了，當議會空間的窄與闊怎樣去界定呢？就是在於35+做不做得到。35+做到，議會抗爭的空間是闊的。為什麼？因為是多數派。35+做不到，35+的話呢，議會抗爭空間是窄的。為什麼？因為對家會再進一步修訂議事規則，另外找法律顧問去拿法律意見，去 overrule 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法律意見。就算法律意見企在泛民這邊都好，他都可以 overrule 你的，因為求證、足協、球迷全部都是他自己人。明白了，這樣的情況下面呢就會有更加激烈的議會抗爭的需要了，包括阻撓這個法案的審議、拉布等等，或者是在第一鑊誰個主持立法會主席選舉的時候呢。所以點解有人批評涂謹申參選超區？如果拍泛民係需要一個有 seniority 足夠 seniority 嘅人去主持選舉嘅話咧，咁咧就係佢啦。咁當然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佢連呢個 seniority 佢都唔跟啦。啊，由邊一個人主持呢個立法會嘅主席嘅選舉？即係一開波就抗爭噶啦，其實就係選唔到立法會主席。好啦，咁又跟住有人會話啦。咁就會變成選完之後呢個被 DQ， 反對國安法嘅被 DQ， 邊個會被 DQ 咁樣？亦都冇人估得到，我話俾你聽呢樣嘢係嘛 ？DQ 係根本係唔一個不合理嘅一個粗暴嘅一個政治干預嘅一個手段。咁佢 DQ 嘅範圍去到邊度？去到幾盡？如果佢夾硬嚟，其實我都話啦，佢乜嘢都得嘅，其實係嘛？我做下直播可以衝幾條入嚟拉我噶。點解唔得啫？係得嘅喎。點解？因為佢都夾硬嚟咯，去到搲爛曬塊面啦。咁但係如果佢仍然話俾人聽，佢今日佢明言要攞住一國兩制嘅招牌嘅喎， 佢冇抌咗佢喎。嗱，如果佢坦白承認冇咗噶啦，聯合聲明結束，而家一國一制，咁咪得咯？佢又唔係喎，佢要繼續你嚟揾水，繼續你嚟上市印銀紙，繼續外國人嚟投資，繼續經過香港直接投資入大陸。咁佢自然要衡量，究竟佢咁樣做會對呢一個嘅所謂嘅一國兩制嘅呢個形象嘅破壞程度去到邊？咁而家佢想點咧？我覺得有人話已經冇啦，已經冇曬啦。咁佢唔需要再顧忌咯。咁我覺得亦都唔係。佢而家就係用一個最嚴苛嘅法例立咗之後，即係其實無所不包根本係，然後就用政治手段去做一個震攝嘅效果。而震攝完之後咧，根本其實個法例點寫，我成日都話係對佢嚟講根本係唔重要，因為嗰個係大陸嘅立法嚟噶嘛。大陸嘅立法，你香港點樣執法？呢、這個又係佢決定，即係足協又係佢，球證又係佢，球迷又係佢，佢咪可以點決定咯？係咪佢話你上街有個 T 恤印住口號都唔得？佢執法嘅咪拉咗你咯？拉咗你之後究竟告唔告咧？喂，佢唔一定告嘅喎，係咪？陳文毅話未必告得入基本法委員會嚟嘅喎呢個。是吗？郑若骅都话未必有 case 的，但是你有过程里面你不可以保释嘛。点知扣留48啦。好啦，跟住仲有个不知扣留几耐的，跟住到最后尾我唔告啦。你吹佢唔涨奈佢咩何呢？所以我就话个執法本身先至是最大的震慑。好啦，跟住就一阵间我会讲的啦，其实即是那个香港社会会有咩变化。但是仲做最重点是咩呢？就是當這個這樣的政治上的 uncertainty 是大到無倫的時候，我們怎樣自處嘛？今天我的題目就是說，面對這個暴政，香港人那個的生活提案，就是我們用一個什麼生活態度去面對這個暴政呢？就回到我剛才一開始了，如果人家有一死，是不是大家都不吃飯呢？是吧？我覺得調回轉正正就是很多人說，其實這樣的環境為什麼你會還不斷去叫人參加去初選投票啊，去推動這個初選論壇啊，是吧？自己落手落腳去推動這個初選論壇。其實我覺得正正就是你有實事去做，一路推進一件實際的工作，這個就是擺脫恐懼最好的方法。什麼情況底下你會感到最恐懼呢？幾樣東西，我覺得第一，你想象不到那個是怎樣的。我經常舉例，你看 Aliens 異形第一集，那個異形出現是很快過鏡，唰一聲閃了。但你看到最 detail 的異形是什麼呢？第一就是那個face hugger， 大家記得是這樣蓋著面，然後捲著條頸，然後伸個種在你的肚裡面播種，那隻初級異形嘛，就是那條尾很長的嗰只嗰個異形嘅樣子，其實就係咁嘅。咁呢度有個口嘅，一吸吸住個太空人個面。好啦，好好 detail 俾你睇到嘅。第二隻大家睇到嘅異形係咩咧？破肚而出嗰只，好似只狗仔咁嘅，好細只，走得好快嘅，喺個肚裏邊啜一聲伸咗個頭出嚟。嗰、那個宿主啊，即係個人啊，本身就未死嘅噃。哇！驚到不得了。你諗下，由嗰、那個face hugger 到呢個嘅破肚而出嗰只，已經咁恐怖、咁核突，成個繁殖嘅過程咁得人驚啦。咁你大嗰只咪仲恐怖？嗱，佢嗰個恐怖就植入咗你個心裏邊嘅咯，植入咗你個心裏邊嘅咯。因為你已經見到第一隻、第二隻啦嘛，即係少年異形同呢、這個異形幼蟲同少年異形啦嘛。咁成年異形咧，咁你就自然。佢幾時出現都好，你個心裏邊已經有一種恐懼感瀰漫，已經係咁。所以電影嘅技巧就係咁，即係等於法案，從來大家都睇唔到，唔知係乜。總之就知道，誒好近好近好近。跟住建制派就話你死梗死梗死梗死梗，然後好多人出嚟散佈一啲嘅消息，就話啊你死梗我死梗佢死梗邊個邊個死梗邊個邊個一定拉邊個邊個打靶邊個邊個送終。話俾你聽，我都真係聽唔少嘅啦，其實已經係。好啦，呢種就係恐怖嘅氛圍。第二套恐怖片，我覺得最恐怖係咩？《閃靈》呢個 Jack Nicholson 做男主角，導演應該係呢個 Stanley Kubrick。《閃靈》係咩呢？就係講佢去一個酒店 一間冬季熱暑的酒店做看更嘛，全家人去，然後那個人鎖了嘛，除了見到鬼之外，最後尾就拿個斧頭去殺自己家人嘛。咁最恐怖咩咧？就係個細路仔啊，踩單車喺一個大酒店嘅走廊裏邊，啜啜啜咁樣啊！嗰個攝影機就喺低角度跟住嗰個車碌行。咁當然大家會見到個孖女同佢揮手啦，嚇到癲啦！但係你行緊嗰陣時候，一轉彎未轉彎，見到就嚟轉彎，你個心已經嚟一嚟啊！死啦！點轉咗彎會見到乜嘢咧？咁呢個第二種恐懼恐怖嘅手法。就是什麼呢？永遠都用 ambush 你那一下出人意表，突然間的是就是 ambush 那一下出人意表。那好了，你看今天鄧炳強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他說已經很成功了，震攝了班友了，走的走，改變立場就改變立場了，這樣那就報喜了，已經在這裡。但實際上我覺得就不是，那個情況不是這樣，當然是咁，只不過就係大家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 ？delete post 啦 ，quit group 啦，退黃圈啦，鏟連農場搣文宣啦咁樣。咁啊，總之一個平，即係一個 pendulum 係一個鐘擺嘅。嗱，呢個冇任何貶義嘅，其實我覺得，當你俾人 ambush 嗰下咧，嗰個恐懼一定係一個鐘擺嘅效應嚟嘅。即係你由樂觀到揈到去絕望嗰下咧。就會絕望，就絕望到盡嘅，其實咁，然後就諗，哎呀，移民啊，走啦，死啦，點樣去邊度啦？點樣去邊度最快投資可以攞到 passport 啊？咁呢個最盡啦，去到咁佢就會慢慢慢慢翻翻去一個 normal curve， 就個鐘擺又會再慢慢揈翻過嚟呢度。而家就係去到第一下揈到去最盡嗰下啦。咁你點樣可以令到？剛才我所說的情況不要再變壞下去呢，正如我們就是做開初選的要繼續要初選，有一種意見就是說，國安法都殺到你們班人還在搞這些事情，我不太認同這種說法。那你難道怎樣呢？我覺得究竟怎樣令到香港的局面人心可以穩定下來呢？是嗎？那你說如果殺到你，那怎樣？你屈Next 下一步你可以做啲乜嘢咧？咁第一劈炮走人啦，第二就系咩咧？就系暗春耷低头做信民啦，系嘛？即系以往大家抢住要嘅呢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任何文宣，甚至系纪念品，而家劈出街添啦，可能要系嘛？甚至系咧，全部喺屋企咧都要将佢销毁啦，咁去到咁极端啦。咁然后点咧？下一步怎樣呢？是吧？恐懼本身告訴不到你下一步是怎樣的。所以我就說恐懼唯一你只是直接面對它這件事，直接面對這個恐懼。恐懼是為什麼會產生呢？我覺得其實是動物本能的一部分來的。害怕和恐懼都是動物本能的一部分來的。譬如很簡單，我們看到火會燒到手，我們小時候，我們以後看到蠟燭，我們就手不敢再摸下去了，因為我們害怕會辣到隻手起泡嘅。呢個恐懼本身，你話佢係咪完全負面咧？其實唔係嘅。恐懼同埋驚係令到你一個自我防衛嘅機制開始出現，出現呢個自我防衛嘅機制。咁然後跟住你就會諗到，其實應該點做咧？咁嗱，但係去到呢個過程裏邊咧，唔係個個人可以跨越得到嘅。其實有啲人跨越得到，有啲人跨越唔到，有啲人就停留喺一個恐懼。負面情緒嗰個部分裏邊，然後被呢種恐懼、負面情緒困擾住，然後跟住咧就唔想見人，唔想出街，唔想睇新聞，瞓唔著覺，呢種就開始有呢個情緒病出現啦。但你跨越嘅意思係咩咧？首先你要承認我係有恐懼，嗱呢個冇任何嘅貶義，千祈唔好以為就係咁樣就等於一定要撐到行，然後咧就話俾人聽咧，我唔驚，冇事嘅咁樣。呢、這個世界邊度有鬼啊？咁我從來都未見過，夠膽你嚟搞我咁，唔需要咁，我覺得。不過你係要咩咧？你自己同自己講嘢嗰陣時候，你自己同自己對話嗰陣時候，你要承認係自己係有恐懼。呢、這個一個正常人都必然嘅，其實係嘛？唔係值得難以開口嘅嘢。好啦，問題你承認咗恐懼之後，你就會諗，其實我要乜嘢 action 最重要是什么嘛，我 要什么行动。你承认了恐惧，你要跟恐惧并存的时候，然后你就要想想我有什么行动。是可以驱除这种恐惧的感觉，或者将它我们叫做 ring fencing， 好像一个牧场那样，将它隔绝在某一个位置上。隔住喺某一個位置之後，佢唔會 spill over 去到你生活所有嘅層面。如果唔係咁就大鑊噶啦，其實真係，如果唔係咁就大鑊。好啦，你點樣 ring fencing 呢個咁樣嘅恐懼呢樣嘢咧？即係將佢嗰個 compartment 擺喺 compartment 裏邊，係通過唔係通過思考嘅。其實係你唔好以為我坐喺度諗諗諗諗諗，哎呀死啦！點解門口有個人嘅咧？啊！點解今日揸車翻嚟嗰陣時候，後邊好似有個黑色車一路去到邊度都喺度嘅咧？啊！嗰個黑色車上個禮拜係咪見過嘅咧？咁嘅諗法嘅話，就人都癲嘅其實。仲有每朝起身睇個手機 WhatsApp group、WhatsApp 好乜都好，識嘅唔識嘅都嚟關心你，話俾你聽，你好快啲走啦咁。咁啊，當然有啲係出於善意嘅啦，我覺得係嘛，但係。你嗰個恐懼就會自己一路一路咁樣蔓延出嚟。咁所以我就係話，如果係要 deal with 呢樣嘢嘅話咧，就係如常地去做自己 routine 做開嘅嘢。坐喺度錄節目就錄節目，主持論壇就係主持論壇，推動初選論壇嘅辯論，協助多啲新人出嚟去面對公眾。我其實我喺節目講過，呢個係我 mission 嚟嘅。令到他們有機會被公眾認識，初選我認為是對傳統泛民不利的，其實鼓勵多一點，不要只是躲在鍵盤後面做戰士，走出來告訴人我的政治信念是什麼，我的政治論述能力是怎樣，大家看完之後支持我，夠膽公開告訴大家我是可以做代議士的，這個就是成長的過程的，其實所以今次大家看到很多後生的年青的一代出來參選的，起碼很多人會給了一個 credit 他們，除了勇氣之外，原來他們都是有一個公開論述政治的能力。坦白說，我自己22歲的時候其實是一個傻瓜，真的怎會有現在這些22歲的年青人那種的對政治的熱情參與和能力，是不是因為我 100% 支持他們的理念，而我覺得如果這個是要令到社會有一個的仍然有一股正氣是撐下去的，其實是要需要他們 那種年輕人那種的能量，我覺得這個就是我一路理解初選的意義。當然各種各樣的國安法前後的恐懼襲來，你自己 會即想想想想自己都會害怕，但是你自己亦都需要 encourage 你自己一啲具體嘅工作裏邊，因為呢啲具體嘅工作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個人沉落嚟、沉澱落嚟，亦都係考驗緊你對呢個地方其實 commitment 有幾大。當正正就係唔係話要一時衝動咁樣去衝出去做乜做乜做乜，冇意思嘅，我覺得呢啲嘢。但反而你思考自己的位置，我可以做到什麼，我可以怎樣做最好的 preparation， 是吧？ What if 如果情況繼續惡化變壞的時候，我可以怎樣，這一步是更加需要，因為你正正就是因為有了 preparation 你才可以直面這個恐懼。如果你什麼都沒有，只是一種情緒的反應、情緒化的反應的時候，就去 ambush 那一下，你就完全是沒辦法抵抗，抵擋不到的。其實這個不是我自己個人的經驗那麼簡單，其實譬如我自己，我都講過我自己賭沒有做這個直交的公仔頭，其實我是一種令自己有一個，因為他很專注去溝那些樹枝膠或塊乾，賭的時候要手要很定，否則的話就會即係整到周圍都是，還有中間乾的過程裡面會起泡起泡啊，這樣咁當然好多人嗤之以鼻咧，覺得係嘛？而家呢個死到臨頭仲搞啲咁嘅嘢咁，但係其實人哋點講係唔緊要，我覺得最重要係你會揾到一個自己嘅方法，令到自己個人好似一個鬧， encourage 自己，我覺得如果用我哋嘅我自己嘅宗教信仰嚟講，呢種係一種修行。好啦，咁休息一陣先，翻嚟再講其他生活層面嘅嘢。